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有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机会， 好，翻到嚟第三节，咁大家知我边个啦吓，唔好意思，一次少少啊。咁头先第二节其实已经入紧麦啦，我听故仔噶啦。其实我系比较好，我理解头先夫姐说法嘅，因为点解大家都有朋友，其实。唔好话边一派边一边，即系譬如大家可能你有啲警察朋友佢一定系蓝丝，又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系黄丝，都有啲支持本土派，有啲支持泛民，有啲支持何俊仁，大家系一定有呢啲咁嘅 spectrum 嘅，身边一定有啲咁人嘅。但系我谂系大概半年前我学到一样嘢，就系头先夫子讲嗰样嘢。你系咪 expect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去感染你身边嘅人，又或者叫你身边嘅人听你嗰套做一件事呢？ 我反省。我冇噶， 我就系反省完之后发觉，我就可能就，我可能帮边一个候选人，又或者我支持边一套谂法，于是我就觉得，呢一派谂嘅嘢唔啱我，又点点点。嗱，我系讲嗰种思想啊，即系有啲系骗子嘅话，我当然会攻击骗子啊，所以唔使抽称我。问题就系话，你系咪 expect 你身边一个，你话俾佢听，你觉得勇武抗争系啱嘅，又或者你话俾佢听，议会抗争系啱嘅，你系咪要说服佢 buy 你嗰套而否决 one and other 咧？我又发觉嗰啲人就算系支持你都好啦，而系嗰啲人觉得自己系冇责任，佢又去跟你一齐去说服佢身边嘅人去做某样嘢 嘅。所以我话我冇一个咁嘅感觉，我要说服人嘅。我个 point 就话，我完全尊重佢自己本身嘅选择。你听完我之后，你觉得好似傻佬嚟噶咁样，你可以唔理噶。当我啲嘢已边分， 你影响唔到佢，但起码佢会明白多少少点解你会咁谂先。 但系 Chris 你好， 咁咪好 free 咁让大家做选择啦，系嘛？ 但系 Chris 你会好明白啦，即系你，因为你都觉得自己系入咗呢个大将缸里边，你系有少少责任噶嘛？ 啊，系咩？ 系我觉得你觉得自己有啦。 Okay. 我曾经何时都觉得自己有嘛，因为 OK。 咁个问题就系话，真系有时会好痛苦，遇到啲意见唔同嘅人时候，其实你会可能嘥两个钟头去打 WhatsApp 又好，你会嘥一个钟头时间同佢讲电话辩论又好，乜嘢都好。但系问题去到最后一句就系话，佢觉得佢咁做嘅系啱啊，你中意你咪咁做咯。但系问题就系话，我觉得我咁做啫，其实我冇个责任去要话俾香港人听我系啱啊。我真系当堂系，我净系啊， 咁呢度 你又啱， 我又有少少同你呢个谂法有少少唔同。我觉得我都系希望能够达到一啲目的。如果你又讲责任咧，我呢个责任我自己觉得有嘅。只不过话责任与成果与成效之间咧，唔一定系等号嚟噶。 我同意夫子嘅讲法。 咁所以我个 mentality 咧。我会好积极嘅， 好似你咁讲，我啲街站我全部都唔使做啦，啲街站，我哋做街站嘅时候，我派出去嗰啲 leafer 啊，100个入边有99个可能都系同我谂法完全唔同嘅， 做就会去做，但问题你自己会唔会劳气？ 起码你解释俾人听，有啲嘢可能啲人系因为唔知，所以咧佢就有一个第二个睇法，大家去知道咗多少少啦。如果佢又真系去愿意因为呢一样嘢去谂多少少嘅，而最终嚟讲可能影响到或者影响唔到佢嘅睇法都好啦，起码咧我尽咗我嘅责任，就系话令到佢可以做一个所谓一个 informed decision 啊嘛，即系我哋希望帮到人就帮呢样嘢啫。尤其即系我哋而家做好多街站，譬如你如果有留意我寻日 Facebook， 我哋寻日都做咗一个即系街站关于嗰啲即系酷刑申请人啦嗰啲嘅，咁我都。解釋翻俾人聽，我點解香港唔應該退出呢一個酷刑公約啊？諸如此類。咁其實我哋做嘅嘢都係，好多人其實係唔知咩回事噶嘛。 但你做嗰啲係議題啊嘛。 係冇錯、啊。 而家九月之前啲人做嗰啲唔係議題，你係一個選舉工程嚟咯。 咁入面都係好多議題嘅，只不過有好多個政治嘅計數喺入面咁解啫。 即係所以變咗，其實呢幾個月咧，夫子你會唔會覺得特別難捱咧？ 我從來唔會覺得咩難捱嘅，真係。真 嗱，我又唔使去选， 我举手，我系好觉嘅，因为有时就算系自己唔想同人辩论都好啦，但系问题一临选举，你就会知道一系就你啱，一系就我啱，一系票者系你系我。 点解我话我唔会觉得挨咧？ 系 即系好难挨啊，过日子好辛苦啊咁啦。咁首先咧，我成日讲好，我想达到个咩目的先，即系个咩目标先系嘛？咁跟住咧就话个目标达到个过程系点先？问自己呢两个问题，咁我正系已经讲过啦，我个目标好可能，喂我死咗都未达到我个目标、啊，真系、啊，我目标系比较远啊，系咯，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， 悲观少少， 我正系讲用多棒接力赛去形容，咁所以我睇到 好可能我唔知边个人系跑最后一棒嘅、嗯，所以我个目标我个 point 喺边度咧？我个 point 就系话我自己走好我呢棒， 即系成功不必在我，成功必须有我啊！ 我觉得呢个亦都可以系心态嘅调整，你先至可以令到你嘅效率提高， 嗯， 系嘛？ 即系唔好太介意个后果， 自己拖慢咗自己嘅步伐， 嗯。 我咁耐啊，我都话我做人做咗61年啦。 嗯。 咁啊，我做新闻咧做咗40几年啦，系嘛？咁我开始睇到你去到一啲死位或者一啲真系棘住个位，你点咧？你系立定跳远，困难喺度，嘣一声跳过去，定系话我褪后几步，我有个助跑。 嗯， 我助跑完之后跳，一定系远过立定跳远噶。好啦，定系我再后啲，然之后我玩三级跳，系咪仲远啊？嗱，咁你呢个咧，你就一个思维嘅方法问题。咁所以你话哦，如果激气啊，喂，我谂我碰激气嘅嘢应该多过你哋啩。如果我要激啊，我一早已经激死咗啦，吓、啊。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慢慢浸淫嘅过程啦。 嗯、 啊，对于唔同嘅睇法，以至啊，你系年青人，而家有佢呢啲即系呢个年代嘅一啲睇法，我都尝试先去理解咗佢哋点解会产生呢个睇法先。 啊， 咁、 嗯、 我唔会话佢哋浅薄，吓、啊。即係有啲人，哎，啲淺薄啊，冇經驗啊，等等。 嗰啲涼薄唔係淺薄。 有人話係涼薄，真 係。我都唔會咁 薄， 我都唔會咁樣去形容佢哋，因為我調翻轉頭睇翻，喂，我哋細路仔嘅時候，好可能我哋有啲位咧，可能幼稚過今日啲後生仔嘅喎。 嗯。 係嘛？嗱，咁樣去互相有一個比較咧，就容易如何自處啦。嚇、啊，咁有啲人就話，咦，好似老人精咁嘅。啊，老奸巨猾喎，呢啲人啊，我唔係 啊，因為點解呢？如果我自己係做咗呢啲嘢，即係話老奸巨猾嘅嘢，然之後對我有利嘅，咁我就老奸巨猾啫，係嘛？但我咁做咗對我冇利噶，嚇、啊，咁你話我乜都得嘅。啊！你话我唉、哎、老奸巨猾啦，老成持重啊，啊或者即系两面派啊。 唔系呢啲系智慧嚟嘅， 冇所谓嘅。 即系我唔会话用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老奸巨猾都争太远啦，唔关事。 我成日都有一句说话，我唔系因为人哋嘅评价而存在噶嘛， 嗯， 系、嗯、嘛， 系。 咁你于是你何来动气咧？系嘛？ 嗱，夫子，我想转少少一个话题，嗯、就问一问咧、就是，就系。即係我正話都聽咗你啦，即係譬如香港呢邊你點樣睇啊？啲後生仔嗰啲，或者唔知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少少國內啦？而家國內譬如話，即係肯定即係六四平反呢一樣嘢咧，就遙遙無期嘅。 係 咁，但係就你所知，譬如內地官方啊，或者民間啊，即係對於呢一樣嘢其實係有啲咩嘅睇法咧？我哋最近聽到啲新聞啦，即係四川嗰邊又有人話。做一個銘記八九，因為九同埋九咧係內地同音噶嘛，即係普通話同音噶嘛，咁啊拉咗嘅，都淨係話顛覆政權啊，即係呢啲都幾嚴重下。咁、其實即係內地而家大概嘅情形係點？即係香港呢邊我哋仲係好多爭拗，好多爭論。其實內地嗰邊其實入邊有冇傾過呢啲話題？佢哋都係擺低啊，繼續向前啦、定係話喺呢樣嘢上面會繼續去爭取咧？ 嗱、你正話提到究竟內地嘅官同民係點咧？咁、樣、我可以。粗略咁講，官基本上係冥頑不靈。 嗯， 好啦，你講到民，就我所接觸嘅，冇人能夠用一種嘅概括而家中國老百姓點睇六四，冇人能夠用一種方法嚟概括。 係 點解咧？咁你概括咗之後，你仲要量化邊啲係主流，邊啲係支流。 嗯， 啊，可以講而家國內嘅即係你話對六四嘅睇法啊，或者即係有幾多人記得六四啊等等咧，係因年齡同群體而異嘅。 嗯 啊，因為大家如果係27歲以下嘅， 嗯， 基本上 都未 聽都未聽過，聽都未聽過，唔好話未經歷過，聽都未聽過。 嗯， 咁而當年啊，你話27歲以上嘅咁樣啊，應該聽過啦啩？喂，其實當時如果你話幾歲嘅啫？ 有冇記憶嘅？ 冇記憶 嘅 喎，爸爸媽媽嗰輩唔講，或者佢嗰陣時，哦，真係離開啲城市嘅，嚇、啊，佢真係唔知嘅喎。 起碼要8、9歲先 咁，所以咧，冇人用一種方法能夠概括而家國內啲人點睇六四。 好啦，咁我嘗試咧將一啲 critical 嘅、關鍵嘅劃分一下。首先第一樣嘢，知識分子。嗱，因為知識分子咧，佢好多都係推動。如果你話年青嘅知識分子，佢更加可以起一種先鋒作用添。當年年青嘅學生咪起先鋒作用咯。今時今日都有年青人係起到先鋒作用。你睇雨傘運動，係嘛？但係點樣將先鋒作用轉化成為後繼力量咧？呢個係好重要嘅喎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就睇呢個知識分子。無論你係學生或者成年人或者咩，大家都係即係有呢個心嘅。我所接觸過來唔少知識分子咧，佢對六四，尤其即使係後生嗰啲啊，佢話我唔知道或者我冇經歷，我可以揾噶嘛嚇。嗱、呢一方面嘅即係知識分子咧，我覺得係喐緊嘅。 向邊邊喐緊咧？ 向推動呢、這個 平反 官方改變。咁啊，官方改變都好多個層次嘅， 係啊， 係嘛？譬如好似話，你透過國內嘅維權，盡量令到你話六四意見人士啊，或者後來維權嘅人士啊，得到相對比較公平啲嘅處理，令到佢哋唔好受到害先。咁呢個國內好多知識界咧，都願意。嗱，當然，我冇係將呢個所謂知識分子界有一個定義嘅。咁有啲人我做生意，我都係知識分子噶。咁嗰啲咧又唔係呢一個範疇嘅喎。咁但係做生意嘅人裏面有啲叫儒商。儒啊，即系唔系愚蠢嘅儒，系儒家嗰个儒啊。佢哋呢度呢批人咧，个政治意识好强噶。佢哋话我做生意，我赚钱。我赚到钱之后咧，条件成熟嘅，我一定争取政治权利噶。嗱，咁所以各种形态嘅知识分子都有嘅。但系我嘅感觉就系知识分子到呢个层次咧，佢哋嗰个公民意识同个政治意识咧系抬头噶啦。好，我再引一個例子，聯合國做嘅調查。聯合國咧，佢派，因為佢都係做好多呢啲研究，佢去咗三十幾個國家同地區，就調查，發覺有一個結論，就話如果呢個地方國家也好，社區也好，嗰、那個人均收入係超過$1,000嘅，呢、這個地方嘅公民意識就會抬頭。即係話由經濟原始積累食飽飯。覺得唔掂咯，我食飽飯 進化咗，唔係好好奇啦。 我仲要有我的公民權利，個公民權利咧唔等於政治權利。公民權利就係話，喂，前面我條渠啊，臭嘅，政府你要幫我搞亂佢，因為我有交税。呢個係生活層面，大家睇得到嘅。人均收入到$1,000啦，去到呢個水平。如果個人均收入到$3,000或以上咧，佢個政治訴求就開始抬頭啦。嗱，呢個聯合國做過好多地方嗰個嘅調查， 但係中國大陸過咗好耐嘅咯喎。 我正話講嗰個係一個普遍情況。所以你放翻去中國啊，大家有冇發覺大城市裏邊嘅人嘅維權啊，其實係好活躍啊。因為大城市裏邊佢過$3,000啦。係嘛？咁所以佢嗰個嘅公民意識一早已經出嚟噶嘛。佢而家點解會有啲維權係有帶有政治性嘅？國內啊，佢唔係好有意識咁樣，即係話啊，我去為民主，我就乜乜。而家國內你話要企出嚟話啊，為選舉自由嗰啲嚟講，暫時未有太多。 你試下喺佢隔離起間化工廠啦， 係咯。呢啲咪就係公民權利咯， 揀奶粉啊呢啲係。 係嘛？嗱咁所以咧，國內都應驗緊嘅，只不過國內嗰個情況咧，好可能啊要到$4,000，但係而家國內佢人均收入啊$5,000+啦。 但呢個有啲假象喺度，因為有其實貧富懸殊都好犀利。 我知 係啦， 咁所以我就 咁其實係拉低咗，唔係拉高咗。 大家點睇咧？好啦，你話拉均平均$5,000+，農村好落後， 個百億農民嚟噶嘛？ 農村好落後咁樣，咁但係而家農村嘅維權係唔多噶嘛？我意思就係話，你個人均收入越多，大家掌握個財富，自我控制嗰個財富。佢慢慢會諗啦，喂，仲可唔可以好似共產黨嗰套嚟管治咧？如果唔係，我嘅財富都保護唔到啊！所以佢從保護自己嘅利益出發咧，佢就會爭取更加多嘅公民權利同政治權利啦嘛，係嘛？ 嗱，所以我就話咧，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國內知識分子呢一個界別啊，呢一群人裏邊咧，佢覺得我食飽唔夠嘅喎。所以你見維權律師雖然係少啊國內，但係從無到有。 嗯， 你壓咗一批，跟住又有另外一批出嚟，係嘛？好啦，你睇下而家國內嘅呢一批知識分子，佢用乜嘢方法嚟回應共產黨嘅壓力嘅？佢係用含煤擲酒嘅方法嚟嘅。香港唔好自我收縮。香港唔能夠用國內嗰套、啊、香港一定要 voice out， 係嘛？而國內每年睇見香港六四啊嗰、那個紀念活動，佢睇見維園裏面嘅萬點燭光，其實國內好多知識分子啊，或者即係開始要尋求自己嘅政治權利啊，嗰批人咧，佢好感慨嘅，好感觸嘅，同埋好感動嘅、啊。佢、話香港都得，當然香港條件同國內唔同。香港人能够咁样坚持落去嘅啊，香港争取到平反六四对香港人冇乜太大嘅直接影响嘅啫，个间接影响呢、大啦，就係话你争取到平反六四，即係话令到官方嗰个嘅管治思维与模式都改变啦，咁样个间接影响一定辐射返落香港㗎，係咪嗱，佢哋觉得如果係咁呢，佢哋可以互借东风。佢哋喺國內啊，好多時候啊，譬如好似我舊年講唱嗰首歷史一段啊，慢慢慢慢，你話國內有冇啲人慢慢慢慢即係聽到或者慢慢流傳咧？國內有啲人啊講啊，我呢、這個唔係我講啊，國內啲人講啊，佢話你睇明朝推翻元朝，點啊？當時啲信息係點樣流㗎？ 餅入邊 月餅嘛， 係咯， 啊，咁呢啲咪慢慢細水長流咯、你就慢慢慢慢有個意識啊嘛。而家現代化唔需要用月餅啦，用咩啊？歌咯， 歌 啊 都可以用互聯網推上嚟 嘅，係啦。嗱咁所以話我冇強求㗎，咁但係個勢啊係由大家嘅共同意願裏面慢慢慢慢創造到出嚟㗎嘛，啊、你做咩要斷咗佢呢？所以我就話唔可以割裂就係咁解啦。咁當然， 即係呢個起碼俾到即係所謂一個六四嘅一個晚會，即係有一個另一層嘅意思啦。 點解話大家要凝聚個燭光呢？唔係單單香港人自己做翻自己睇，係會輻射到全即係能夠接觸到嘅地方嘅國內有， 我唔係做俾對家， 外國又有，外國睇到係嘛、即使你話外國唔係中國人，外國佢尋求民主嘅人，佢覺得呢啲係一種持之以恆毅力嘅表示。如果、你切斷佢嘅，一係你自己冇毅力咯，或者你放棄咗自己嘅責任咯，或者你睇唔到自己嘅責任咯，你需要揾一啲理由要割裂佢啊嘛，係嘛？ 咁但我想問啊，即係譬如而家呢個環境咧，咁阿蕭生即係早嗰排你係上過蕭友啦，咁阿蕭生覺得你亦都係一個大好友嚟啦，即係 我話我從人民嘅角度 係， 我真係喎、如果你對人民都冇信心嘅，你對咩有信心啊？咁當然你話啊，而家好多人民咧個教育水平低低乜乜乜乜，我係從一個好宏觀嘅 mission， 然之後去推動去啟發。变成一个动力。 反为我会想准确啲问一样嘢，就系、话如果你眼中共产党如果开始改革啦，第一样放宽嘅系咪放宽报禁先咧？ 首先第一样嘢，你讲佢改革 系有嘅话， 我觉得佢有啲改革噶。 系 你话经济啊、科技啊，对佢有利嗰啲， 加多几个政治局常委咁会唔会？ 我成日讲，我成日讲，我唔在于，亦都唔在乎， 系 佢点样改唔改革。我在乎民間嗰個力量點樣提升，所以我咁耐所做嘅嘢，我其實我絕對我個精神啊，我係放喺我嘅新三民主義啊。我嘅新三民主義係咩呢？就係拓展民智。有咩人民就有咩政府。人民嘅判斷能力高，自然咧就佢識得判斷政府嘅政策。啱嘅拍下手，你繼續做啦。唔啱嘅，可以條件之能夠條件之下，我係抗衡你，我維權。唔得嘅，我咪褪一步咯。 國內啲人好聰明㗎， 嗯， 啊，嗱，咁所以我第一個拓展民智， 嗯， 第二個壯大民氣，大家唔好怕官，啊，如果你話啊驚佢乜乜乜，自己縮咗，啊，而家你話哦驚共產黨話冚過嚟或者咩咧，你唔去惹佢，你唔去惹佢，佢理你㗎嘛，佢惹你㗎嘛，係，嗯，嘛，所以壯大民氣。而家國內好多人咧，佢睇到，所以大家有冇發覺國內民告官啊？ 嗯， 系， 嗯， 多咗 噶，嗯， 啊，虽然成功率唔高， 系， 但系从无到有，任何嘢一定系从无到有个角度去思考嘅。我第三个我嘅新三主义就系提高民技，提高老百姓回应官方嘅政策嘅技巧。 嗯， 啊，嗱，大家用普通话读吓，啊，拓展民智，壮大民气， 壮大民气， 壮大，提高民 智。 好押韵啊，吓， 嗯， 咁，啊，我一直去做紧呢啲嘢。 喂，呢样嘢你用广东话讲翻俾香港啲勇武听下都有用。 系啊， 冇关系，佢系佢嘅老师，即系阿夫子。 拓展民智，因为点解咧？净系你自己有智慧，你觉得你自己有智慧咧，冇用噶。你要人哋认同你，你嘅智慧先可以发扬光大啊嘛。如果唔系，你走咗个死胡同度，人哋都唔认同你嘅，你嘅智慧有几大咧？所以我拓展民智，壮大民气。提高民技，总之你即使你勇武啊，你都唔系你一个人搞得掂噶嘛， 嗯。 你有冇你嘅能力去说服其他人接受你、支持你？而且大多数人唔系你既有嘅支持者， 嗯， 系嘛？嗱，所以我用咁样嘅方法，我真系到而家我唔计较共产党佢改唔改革噶， 嗯。 大家睇翻过去嘅三十年，好多改革系老百姓自己推动出嚟嘅，系， 嗯， 推动咗个形势。共产党挡唔到， 嗯， 佢先慢慢慢慢接受，贪天功为己功，话我哋改革成功啦。所以你就问佢改革我话呢啲改革系佢嘅咩？大家睇下中国而家嘅私有制系点样嚟噶？所以我话大家多啲了解下中国历史又好，现实又好。而家嘅私有制系十八户农民唔听共产党嗰套经济政策，自己走入深山野岭种自留地，仲要签咗生死状。就话边个俾人捉啦？唔该，你十七户农民够养我嘅后人啦。 嗯， 系咁样咁悲壮之下，写埋血书，咬破手指头咁打血书嘅，到最后我搵到食， 嗯， 所有人都学啦。到最后共产党佢揿得到咩？所以先至将慢慢慢慢嗰，那个自留地跟住啊农村改革啦，系咁样出嚟嘅啫嘛。你个共产党皇恩大赦俾你啊！所以我就话啦，点样拓展民智？ 嗯， 呢，這个先至系最实在啊嘛。 咁系咪讲到尾，香港人期望太高？ 我觉得咧，期望高又唔系坏， 我觉得系 唔系问题嚟噶， 嗯， 啊。咁所以我成日话，我好点讲咧？我好容易睇到共同点，然之后我将共同点扩大嘅。好多时候入即系中国人嘅斗争思维咧，系好容易将分歧扩大嘅。 嗯， 啊，咁所以我算托赖。我同各方面都可以即係傾到偈，但係傾完之後係咪認同呢？我又唔係咁介意嘅， 嗯， 因為我覺得細水長流嘛，你要尊重佢自己有個經歷，然之後佢先至有呢個辨識能力，而呢個辨識能力咧，仲要同佢好多現實嘅接觸同埋歷史嘅接觸，係嘛？我好多時候講啊，今日泛民做緊嘅嘢，以至勇武派做緊嘅嘢，其實係當年共產黨要。推翻或者即系喺国民党手上攞权力嘅时候做紧嘅嘢系一模一样嘅， 嗯。 共产党一起家嘅时候，经过十次路线斗争，咪好激嘅咯。到最后激嗰啲人全部被淘汰啊！当年最早期嘅时候，毛泽东系温和派嚟嘅，啊，王明 系， 啊， 刘少奇 系咪啊？你睇下，到最后系激嘅俾人淘汰 出嚟嘅啫，但毛泽东嗰下就扮出嚟嘅啫。 所以咧，你睇唔同嘅阶段啊嘛。佢系到佢自己掌權嘅時候咧，佢， 嗯， 冇制約，咁佢咪變咗暴君咯， 變咗怪獸， 係嘛，嗯？所以我係用我會用有我嘅階段論嚟睇歷史噶嘛，啊，我仲不妨同大家分享下。你話你要知道你用咩方法同即係向國內爭取啊，同共產黨打交道，唔該，大家即刻去揾幾本書啊，國內出嘅，1949年。共产党如何接收国内啲城市？你睇咗你就发觉同而家对香港嘅做法好多。 個書名我唔好記得，但係係講大致上有接收城市嗰幾個字嘅，係公開，你上網揾下， 啊、 有噶。 不過其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我諗有機會下次揾阿夫子上嚟咧，就呢樣嘢可能都仲可以。 仲有一個問題俾 你，要知幾錢嘛？ 禮拜六晚你係咩維園啫？ 喺度，喺度， 即係你係維園嘅。 我會上台添、 哦，到時見啦。咁、 okay, 我廣大哥我又會去㗎。係 啊，好啊，犀利啦！所以兩家茶禮都食曬。 係咁樣，我呢啲所謂茶禮咧，對我冇好處嘅。 明白。 但係我會爭取任何機會。去令到大家互相多啲了解， 今年 少啲衝突。 六四都係有你今日嗰隻歌嘅唱片會， 可以同大家講下。我正話嗰首《一點燭光》咧，而家已經製咗 CD 噶啦。大家去維園嗰晚咧，可以去揾。 係 呢個係籌款嘅 支聯會， 全部係支聯會即係嘅。款项收入嚟嘅，咁所以大家可以多一啲支持。 最紧要帮支联会筹款，呢句大家识听就得啦，系嘛？ 咁啊，好多谢夫子嘅嘛， 学唔学到嘢啊 ，Chris？ 梗系学到啦， 学到啦， 次次都学到啊！你咧， 我学到好多嘢啊！ 我冇要求话让你哋信我啲嘢噶，冇要求。 真系系获益良多嘅，好多谢咁啊！夫子专登系即系排晒啲啊，即系褪晒啲时间咧，就可以嚟到我哋呢个节目。 好多谢夫子， 多谢晒先， 多谢夫子， 多谢晒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